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深空探测有关系。就在几天之前啊，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发布了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批伽马光子科学数据。伽马光子是什么？悟空号探测卫星又有着怎样的使命？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以下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天文系副教授张帆。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 刚才呢，我和各位简单提了一下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最近呢又有新的数据发布了，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啊，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究竟是一颗什么样的卫星，它的主要的设计功能是什么？ 它的名字是叫暗物质探测卫星，那是它主要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它探测什么东西？它主要是探测各种各样的宇宙线。这个宇宙线呢，包括有这个伽马射线。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高频率的光，然后它可以探测到电子。正负的电子都可以，就是电子和它的反粒子都可以。然后它还能探测到这个像质子啊、其他的原子核啊这些东西。就基本上就是实际上就是宇宙线，它去探测宇宙线，完了以非常高的能量的精度去探测这些宇宙线，这样子它能够画出一个这个有多少的宇宙线的这个丰富的程度，和你这个能量之间画出一条曲线，这个曲线就能够告诉你很多关于这个东西，这个宇宙线起源的这个信息，然后从这个信息里面你再间接的去找有没有哪种是通过这个暗物质能够产生的这种宇宙线然后被探测到。 那么在悟空暗物质探测卫星发射之前，我们对于宇宙的了解已经很熟悉了，您刚才说到的各种射线，难道我们对于它的了解还不够吗？还需要发一颗卫星上去继续探索吗？ 我们基本上都不了解，就是你如果走到那些细节里面去了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那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暗物质，这个暗物质实际上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只能通过间接的来知道它通过它引力的效果来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存在。然后其他我们是一概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实际上包括悟空都是属于这个就等于是半蒙着眼，就是反正去试那么一下子，如果它有这种反应的话它有可能能被探测到。然后这些宇宙线就包括除了这个跟暗物质相关的，就是其他的宇宙线整个的起源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宇宙线这个能量可以达到非常惊人的等级，达到我们这个地球上，你像那个在欧洲的这个粒子对撞机，它能达到那个对撞机的100万倍以上。 哇， 所以就很奇怪，这个东西在宇宙里面传播的时候，它实际上因为我们宇宙不是真的是真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宇宙早期大爆炸遗留下来的这些光在那儿走。完了之后你实际上这么快这么高能的东西在里面走的时候，有可能走不了那么长的距离。然后它怎么走到我们的我们不知道，然后它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产生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你真正加速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想象一个加速一个电子的一个带电粒子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辐射能量出来的，它会损失能量的。你这一边往里灌水一边它在那漏，你怎么能最后还能把它给逼到那种能量的级别去，我们完全也是不知道的。所以它这个卫星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的。 那我们回到今天新闻当中啊所提到的这个内容啊，进行了首批伽马光子科学数据的一些公布。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是伽马光子？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大家见到的另外一个熟悉的词伽马射线啊，又是跟伽马光子之间是什么关系？ 就是一回事儿，就是伽马射线是什么东西？就是 其实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个可见光啊，包括你用的这些无线电呀、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无线电波。 嗯， 然后只不过是无线电，我们用的这个无线电，不是电磁波。 嗯， 完了这个无线电波呢，就是我们用的这个东西，它的频率比较低。然后可见光呢就比较高一点。然后这个你再往上走的，比如说紫外线呐、还有 X 射线，你去拍 X 光的时候，那个东西实际上也是电磁波，它的能量，它的那个频率就更高一点，相对应的它的能量就高。完了，你再往上走 ，X 射线再往上的都叫伽马射线，就是那个范围就特别特别的广，频率范围。所以它这个悟空号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所能探测到的这个能量的范围特别的广，然后它呢，这个对你这个伽马这个光子打到你之后，你知道它到底是多少能量的这个精度也特别高，所以它这个这次给出来的这些数据里面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 我比较好奇的是伽马光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咱们现在了解吗？ 看你什么能量了，就是比如说像低能一点的。也不是低能吧，中等能量吧，就是伽马射线本身它不可能太低能量，因为它本身已经是它的频率已经是超越 X 光了，所以它的这个能量一定要比 X 射线的这个每一个光子的能量要大。完了，一般在天体过程里面其实是很难直接产生这种东西的，因为你可以想象你这本身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这个里面，你就又要有能量很高的东西在那到处乱跑，那这些东西呢还得能拐弯儿。你如果是一个光，是一个带电粒子在那直线跑，它不会发射任何东西。你得有周围有很强的磁场啊什么的，让它拐弯儿。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在宇宙里面不是特别多见，所以一般不是直接发射出来。有一种东西可以发射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个黑洞，有一个这个恒星质量黑洞，完了在那吸，它旁边有一个伴星，有一个还是大猩猩，就是那个普通的恒星。完了，它在这里把那个恒星的物质全吸进去。这些物质在掉的过程之中，它这个随着往黑洞里面掉，它这个引力势能的释放，它这个这些东西的粒子的这个进去的东西的速度就变得特别快。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些东西发出来的光，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普通的这种什么，比如说可见光、X 射线呀、这种比较低能的光，但是那个光如果撞到了。以高速特别高的高速正在往下掉的，像电子啊、质子啊这些带电粒子的话，它反而会这个光从里面吸取出能量来。被其实就是一个小球撞大球嘛，你有一个特别大的球在那猛飞，你完了你一个小球撞过去，完了被弹回来的时候，那个小球就飞得更快了嘛。所以那个光子就会逐渐的升到伽马射线。这是一个办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宇宙里面有超大质量的黑洞，超大质量的黑洞那个东西周围有磁场和等离子体，就是有正负电子的这个一锅粥在那边待着。完了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可以提取出来那个黑洞转动的这个能量。完了这样子它把这个能量输出出来之后往外喷。这个喷的过程之中呢，那个喷的东西就有很高的能量了，你又有比较强的磁场，所以在这种环境里你是可以直接产生伽马射线。完了这个东西呢，其实悟空之前看到过，就是有某一个这种叫类星体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超大质量黑洞在这喷的东西，被它观测到了，直接就是伽马射线。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了一下，其实在原理层面呀，有关伽马射线是怎么来的。那么回到这次新闻当中提到了一句话啊，无论说是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啊，还是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未来呢还会继续发布有关伽马光子的科学数据，为公众呢提供更多样、更精细、更透明的数据共享与应用服务。我的理解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未来还会发布很多数据，但这些仅仅是数据，不是结果。所以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数据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信息，也许发布单位他也不是很清楚，需要更多的人，甚至说像您这样的科学家一起来去解读这个数据，我的理解对吗？ 啊，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他一般科学的研究是这样的一个道德吧，就是因为你拿的是属于公众的钱，所以你产出的这个结果必须要是公开的，就是所以你看像我们用的好多的 软件都是开源软件，那实际上最开始都是科研用的。科研用的，它你拿到了那个经费，你那个经费上面就明确要求你到最后必须得要公开这个东西。但是呢，你毕竟花了那么多的辛苦去做这件事儿，你不可能一开始直接自己还没怎么从里吸取出来获得任何结论的，你就直接把数据给公开了。这中间会有个延迟。它这个延迟的过程中，它就会分析，把这个最重要的，它最想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原始的目的要做的那些分析，他先给做了，完了发表出来一些文章之后，这个基本上我想做的做完了，完了，当然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它不能隔时间太久，完了，在这个几个情况下，他开始往外就是公众的，像比如说这个悟空给出来的是原始的数据，它特别原始的数据，后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认为你们悟空的这帮人没有想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想到了，然后我就可以拿你们的数据去那个什么，去搞出这个研究来做分析。当然，我要引用你们，我要把就是原这个数据的功劳该是谁的还是谁的。但是就是这事儿就我做了，对吧？这就我另头了，就不是你们在做这件事儿了。那后面的话就还会继续给出更多的这种数据，这是属于一个这个科学界比较规范的一个做法。 对，这些数据其实就像是乐高积木的散件一样，大家其实依据自己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认识，完全也可以拼出不同的内容来。那么我比较好奇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当中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就您来看，比如说这些伽马光子的数据，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像宇宙大爆炸之初啊、宇宙的图景，包括之后整个的演变，这些内容可以从中得出吗？ 这些是没办法的。这个伽马射线的这个一般都是比较近的这个天体源，它很少是宇宙这种源。宇宙这种源的话，因为它宇宙实际上里面中间有好多东西，它真空实际上并不真空，它有尘埃啊，有各种各样的。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中间还有其他的这个低能光子在那到处都是。所以它实际上是会阻挡大部分的这种天文信号的。你要想看宇宙最早的时候的话，你都得想办法，比如说造这个引力波探测器这种的，就是跟其他物质反应比较弱的这些媒介。但是这个伽马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如果能够搞清楚这个在近处的这些类星体，像这种超大质量黑洞的这些东西，它的工作机制，它的比如说它的亮度，最起码它多大的黑洞多亮，对吧？这样子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你可以去把这个信息用来校准，因为它黑。超大质量的黑洞，它的能量喷出来是很多的，所以它在特别远的地方的时候，你也能看得见。当然，你分析起来它比较麻烦，所以你用近处的信息去分析。但是你知道了这些它的工作原理之后，它即使在远处，你可以从它看到的一点点信息，你可以知道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它到底有距离有多远。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来做宇宙学了。这个东西距离你有多远，它离你走开的速度有多快，这些什么的，这就代表了我们宇宙在膨胀的速度啊，这些东西。 那我们能不能从中得出像悟空号暗物质粒子卫星它名称当中的这个目标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些伽马光子的数据当中，能不能得出宇宙存在暗物质的切实的证据呢？ 不能，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卫星之所以当时想要发上去的原因，是因为有其他的一些观测的卫星吧，看到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宇宙线里面，比如说电子，尤其是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那个东西在某些地方它超出我们的这个预料的范围了。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情况可能产生呢？就是比如说你的暗物质，假定你的暗物质是能够起反应的，这样子的话，两个暗物质或者是几个暗物质粒子它撞到一块儿，完了之后。中间起反应，我们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反应，只是说假设它能够起反应的话，能够起反应的话，它可能产生最后变化变出来的时候是电子，这些电子，这样子出来的这些电子，它和我们日常这个天体里面的，就像我刚才描述的这些天体物理过程，它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就是它因为是你的暗物质，它有一个质量。完了，根据质能转化公式，它有一个相应对应的能量，所以它转化出来的东西吧，都差不多都聚集在某一个特定的能量上面。它不像是其他的那个天体物理过程，它是有一个平缓变化的这么一个，它随能量 它的数量是一个平缓变化，这个是像有个尖儿一样的东西在那儿，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了，你就想到有可能是会有暗物质能够产生的。完了，所以当时他们把这个悟空设计的这个能量探测的精度特别的精密，能够看到特别小的能量范围的原因，也就是为了能看清楚那个尖儿，不然的话，你的那个精度，那一个一个的那个格比那个尖儿都要宽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那尖儿在哪儿，对吧？ 对。 所以这个，所以他们当时这么设计的，而且当时2017年的时候，确实是看到有一个尖儿，是在某一个特定的能量范围里面，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尖儿的统计显那个重要度不够，它我忘了当时具体有多少个，可能只有80几个数据点儿。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它那个尖儿有可能是什么产生呢？就比如说你掷骰子或者是投硬币，你本来应该是50对50，但是你只投3次的话，你的这个样本数太小的话，你3个都冲上也有可能，对吧？就这种特别奇怪的 理解。 这种结果。所以他就要，他过去的这几年就一直在这里积聚数据。他如果这个数据到后面积聚了好几年的数据呀，成千上万的这种数据点了之后，那个尖儿还在，那就有意思了。但是从这次他公布的，当然他这次公布的没有公布那个，好像是没有公布他的那个电子的那个谱，就是有尖儿的那个东西的信息，是光子的。但是呢，他就没提这回事儿了，所以有可能这个到后来就不太有了，这个尖儿慢慢的就没了，随着你统计的那个什么，就单看刚开始就是运气的问题。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你像欧洲那个粒子对撞机，就经常的，你就听着，哎呀，我又发现他不会宣称他发现了什么粒子，他肯定是明确的告诉你，我这个统计只有多少一个 sigma 的，就是意思就是不太不一定靠谱。他像这个悟空也是，他当时说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我发现暗物质了，对吧？所以他只是说我有这么东西，你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实际上现在还得要多收集数据，完了，经常的像那个欧洲那个对撞机的，这过个一年两年了，这事儿就没下文了，没下文的意思就是那东西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我现在不敢完全确定它这个悟空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它那个数据还没有完全公开，但是它既然不提了，有可能这个风是没了。所以这个暗物质的探索，我们还得继续进行。 哎，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观察到，悟空这颗卫星它的发射时间是2015年，它的原本呢设计寿命啊是3年，但是呢过了3年之后呢又延了2年，在2年过后呢又延了2年，一直延到现在，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这样的现象？3年是它的最佳运行的周期，那么3年以后，实际上它的一些设备可能精度会下降，设备会老化，本来能探测到的一些数据就探测不到了，所以导致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有这个可能吗？ 那倒不至于，像这种可能性，这种系统误差，它肯定都会包括在里面的。它那个当时设计的时候，肯定是都设计好的。它这个天文的这个东西吧，就是上天的所有能不光天文了，就是比如说打太载人太空的话，什么只要上天的东西，你去看它都是这样子的。它那个它宣称的可以工作的年数，永远都比实际的工作年数少，能少很多很多。你像美国那个打到火星上那个玩意儿，什么05年还是多少年打上去的，本来说工作一两年，到后来工作十几年了吧，还在那什么的。就是它只要上天的东西吧，它的冗余都做得特别的多，它的备份，它的就怕它不工作。完了，所以它这些东西你做得这么仔细了之后吧，就有一个后果，就是它经常就是你要不发生，因为它实际上那个，包括它给你的那个年数，它实际上是有包括了这个遇到意外情况了。你比如说什么意外情况呢？比如说马斯克往天上打了那么多的小小卫星，做他那个 Starlink，做他那个太空的那个网络，那个无线网，那个东西很容易和你撞上。就每星期有几千次的这种差不多快撞上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它的那个东西造成的。这个悟空实际上也在那个轨道上面，但是运气比较好，没跟它撞，就是没跟它快撞上。如果快撞上了怎么办呢？你悟空就得 加速，就得喷燃料，喷燃料之后你赶紧先冲过去。 嗯， 完了这种情况下造成的后果就是你那上面燃料就少了。燃料少了的结果呢，就是那个卫星实际上在它这是500多公里的这个轨道上面，那实际上还有一些气体呢。 嗯， 它气体摩擦，它会逐渐损失高度，它会往下掉。 对， 完了你那个本来你的燃料是需要再喷再回去回到原来的高度的，结果你这样子让浪费在这躲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你这个燃料就没了，然后你这岁数就下来了嘛。 哦， 但是你如果没撞上，没发生这种事儿，那你就可以继续在上面飞，它只要不掉下来。都可以继续工作。 嗯， 当然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它这个最佳的这个时机实际上是最开始的，像比如说 FAST 也是，它那个刚开机的时候它肯定是状态最好的。 嗯， 但是它也没有不会坏的，不会说是就到后面就彻底就挂了，它那个东西还是比较还是比较 耐用的。 对，比较耐用的，对， 嗯， 对。 哎，我们来说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呢是暗物质，这个词呢听起来其实很多朋友觉得有点像玄学。那能不能最后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科学家们到底是如何发现暗物质的？或者说，我们最终要证实暗物质的确广泛存在于宇宙中，我们有什么样的路径？以及如果真的我们证实了有暗物质，又对我们的生活或者说对科学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暗物质这个东西，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瑞士科学家在加州理工工作的，他叫 Fritz Zwicky， 是一个比较疯狂的一个人。然后他这人是天才。完了之后，他呢通过观测这个星系，有好多有一种东西叫星系团，就是里面有好多星系互相绕着飞。 对， 完了就像我们在一个我们从地球上往外打卫星一样的，就是你的速度如果够快的话，你是能够脱离地球的引力就跑掉了。 对， 所以那个星系团也是一样，你如果这些星系的速度够快的话，它那个它就脱离这个星系团本身的引力，它就跑了。 嗯， 所以他算了一下，就是根据你能看得见的物质的话，它那个星系的速度是太快了，所以它必须得有额外的物质产生这个产生引力， 嗯， 来这个来束缚它。完了，当时他并不认为是什么奇怪的物质，他以为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气体，不发光的气体，对吧？所以他管它叫暗物质。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这些气体它不发光，但是它能挡住后面的光。 嗯， 后来发现没有这种事儿，它不挡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透明的，就完全就跟光不起任何反应的。所以虽然还叫暗物质，实际上应该叫透明物质。 嗯。嗯， 完了，当然后来就通过这个看比较小的范围里面看单一的星系的时候，你也发现它转的也是太快了，就是也里面东西你要是没有额外的这个引力支持的话，它也会被甩出去。 嗯， 所以这个是所谓暗物质存在的证据，就是纯粹是引力的。嗯，当时这个科学界在搞一个东西叫做弦理论。对，弦理论和超弦理论的区别就是我说的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就是普通的弦理论它里面是没有造成物质的这些叫做费米子的东西，就是世界有两种粒子，一种是费米子，是组成我们周边这些窗台啊桌子这些玩意儿。 嗯， 完了还有一种是叫做玻色子，是力，就是比如说光子啊，就是传递力的那种粒子。 嗯， 那个普通的弦理论只有那些玩意儿，你要想把这个什么这个带质，就是这个做成物质的这些粒子做出来的话，你需要一种东西叫做超对称。 嗯， 你要给每一个这个玻色子，你要配一个它的这个配对儿，配出一个这个费米子来。 嗯， 这种对称性呢，当时预测的时候正好有一种粒子，它你如果去把它带到宇宙学的这个计算里面，它留存到今天的这个丰富的程度正好跟我们现在需要的那个暗物质的这个丰富程度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大家特兴奋，大家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奇迹。 嗯， 所以就各种各样的去找，你像地面上我们在那个锦屏那个山底下有一个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熊猫这个Panda的这个东西，完了这是直接找的，完了之后像这个悟空在天上找， 嗯， 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找这个东西， 嗯， 就希望找到它，但是最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找不到，当预测的应该存在的那个地方它是不存在的， 嗯， 然后这个欧洲的粒子对撞机，这个超直接找这个超对称，就是证明就是假设它应该就是。预测这个粒子应该存在的那个原因也找不到。 嗯，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实际上，所以现在暗物质 在整个研究的领域里面有一点点转向了，就是大家并不认为是最开始的那种普通的，就是一个新的物质了。当然也有人再去继续提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模型啊，各种东西。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越加的扑朔迷离了。当然，也有可能最后是你对引力的理解不精辟，或者是你就根本就是想漏了一个东西。那就比较尴尬了，对吧？这个，所以你如果真的找到了暗物质，那对他们做粒子物理的这个做弦理论的人来说，他们会高兴到疯掉。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个有可能就是人类历史科学史上，这个不是第一大尴尬，就是第二大尴尬，就跟这个以太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东西。 这个我 所以 打断 这个， 您一 所以这 下， 暗物质还是 是不是如果找不到，就证明我们过去啊这么多年的时间，上百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些物理学的原理，一些基本原理，可能有一部分是错的。 那倒不是，它因为这个暗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这个标准的原理之一，就是它，因为弦理论它只是个理论，它不是那个，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已经接受的这个理论。弦理论被推翻了，除了做弦理论的人以外，没有其他人会有任何的这个伤心的这个成分。它不是我们这个标准粒子模型，这个暗物质是在标准粒子模型之外的。所以，如果它存在的话，反而说我们是以前是缺了东西的。如果它不存在，如果是我们之前对那个模型了解的不清楚，漏掉了其中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反而是比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比较无聊的一个结果，就是 没有新东西，对吧？我们原来的那个东西就已经超级准了。 我的理解是，您刚才讲到最开始的那位科学家，他发现呢有暗物质的存在，实际是在观察引力的过程中，有一块是对不上，他就提出了暗物质。那如果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找到暗物质存在的证据，那是不是有可能说明我们在一开始对于引力的这个理解，这个最基本的物理学的这个领域，可能就存在一些偏差，或者说是有漏洞呢？ 就是现在有很大的一部分，有不少的人，这个去搞一个东西叫做修改牛顿引力，叫做 MOND，MMOND。完了，他就是说，在这个引力很弱的情况下，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不是随你的这个平方衰减了，它一次方衰减。所以你在远处的时候，星系比较靠外围的时候，你的引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是一个说法。当然，它实际上你要把它转换成一个相对论的这个理论的话，有人去做了，特别牛的一个人，去做过这件事儿。做出来之后，那个东西叫做标量张矢量张量理论。但是你一看那个东西的数学表达式，你就恐怕不太相信了，就是那东西特别复杂，一看就是凑出来的东西了。当然，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实际上大家在牛顿转换成这个广义相对论之后，实际上是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在牛顿力学里面，只有物质能够产生引力，但是实际上在广义相对论之下并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有一个宇宙，完全没有任何物质里面，但是它这个里面是有引力的，就是物质只是产生这个时空弯曲的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弯曲，它可以存在，就是这个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的宇宙如果是类似于那样子的话，你可以这个物质只是在里面处于一个仆从的一个身份，实际上它就是时空的本身的一个几何的一个形状在那里起主导，然后你的物质去随着这个东西在变化。我们只不过是这个心理遗留的这个从牛顿那个年代遗留这个万有引力这个公式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直觉，完了造成我们说必须得找出一个物质来解释这种引力的效果。 我能理解您的意思了。您是说，实际上有可能啊，按照您的这个观点，宇宙当中物质和引力之间，它其实并不存在一种相对应、相伴相生的关系。 就是它是有关联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物质就不能有引力，就是对，但是有物质的话，它肯定会产生引力，就是对。就是你漏掉了一部分的这个不是由物质产生的这个引力的这个可能性， 对，哇，这 这 个 个 也 实际上 是。 不是什么特别那什么的，就是你在数学上这个东西叫做爱因斯坦流行，就是数学家这一天到晚都在研究那个东西，只不过是天文学家 就是每次套用的时候，他都套那个牛顿的公式的时候，他就，就是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儿。那当然，这个当时最开始大家不这么想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就是那个之前有那个奇迹的问题，就是那个东西对的实在太好了，结果最后发现这个大自然对我们不是那么友好，对吧？ 回头再讲来啊， 就比较脑子。 我们今天呢，说到悟空的暗物质探测卫星呢，按照您刚才的简单的讲述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要找那个尖儿，那个尖儿呢，目前没找着，所以呢，我们一直也没有得到一个暗物质客观存在的证据。那么，除了找这个尖儿以外，还能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证明暗物质是存在的呢？ 那就比如说这个在锦屏山下面的这个熊猫，这个熊猫它是怎么办呢？就是 是个什么熊猫啊？ 我刚才说的那个玉，熊猫就是个名字，我忘了它那个简写是什么东西的简写了，它那。 您的意思是说，那个设备，那个科研设备，它呢一大串的名字， 对对对， 把其中的字母提出来。 不是那个黑白，不是那个黑白熊，那个熊猫没什么太大用处。 啊， 它 就是，对，就是把这个名字提取出来，然后是熊猫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是用熊猫来指代它那一套科研设备，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对，它有一个大设备叫熊猫，那个实验叫熊猫。它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预测出来的，就我刚才说那个奇迹预测出来的这个暗物质，它是可以起弱相互作用的，就是我们已知的有一种物质的作用，就是它会衰减的过程中放出电子啊，放出这个中微子啊，这些东西，叫贝塔衰变啊之类些，这种弱相互作用的这些东西呢，你就可以用探测中微子的办法去探测暗物质。所以它那个东西实际上跟那个探测中微子差不多，所以它要在山底下的话，这样子它这个其他乱七八糟的干扰的这些辐射就比较小一点，完了之后它想办法从中间把这个中微子的这个背景踢出去了，完了之后看出来有没有由于这个暗物质所造成的这个信号，这个也是不光是我们国家有这个东西，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几个这种类似的实验。当然它类似它，但是它实际上每个侧重点不一样。就反正都是没找到，所以现在才有这个情况，就是科学家不一定对外像我这么大嘴巴到处说，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去开会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大家心里面对这个事情已经。 有点失望， 最起码最开始有点，反正就开始转向了。这个船大船难掉头，但是它也开始要再掉了。 对，这个也没办法，这也是科学研究过程中，你从历史上来看，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 对，所以 客观存在也是科学研究的魅力之一嘛。 对对对，所以悟空的这个东西吧，你他找到了，当然那直接就诺贝尔奖。但是你没找到，它实际上意义也很大。因为它这个数据它是有统计意义的，所以它如果那个没有的话，它就是又在上面又向人家窗户扔了一块石头，这个总有一天这个窗户就没了，对吧？ 您的意思是，其实找到就说明我们过去啊大家的这个推断是对的，没找到呢，其实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以去挖掘的空间，而在这个挖掘的过程中，也许可能会找到新的惊喜。 就是如果找到了的那些老年科学家就比较兴奋，他们做的那个工作就对了。如果没找到的话，青年科学家就比较兴奋，因为还有将来就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对，后浪科学家会有更多的空间，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去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去揭开有关宇宙的奥秘。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悟空暗物质探测卫星。我们今儿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聊了很长的时间。其实聊一聊宇宙学的问题啊，我真觉得是一个有玄妙，但同时呢也会让我们满足好奇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会知道宇宙中间存在什么，我们的地球在宇宙当中又是什么样的位置，科学家们又是在如何进行宇宙的探测。这个话题呢永远都没有头。那么今天我们呢和大家分享的有关悟空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话题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副教授张帆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张老师。 很荣幸。